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鉴于这几年很多家庭对于海参的热衷，我们也是特别了解了一下。没错啊，大家想到的第一个呢就是辽参，想到一溜溜整齐漂亮的肉刺儿，想到黑的精致又不失造型的漂亮养殖参。那究竟什么样的海参才是好海参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行内人是怎么说的。 这几年中国经济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际市场贸易越来越广，所涉及到的国际产业也越来越多。就比如海参，除了我们国内的辽参市场以外呢，还有日本的红参、冰岛的北极参、澳洲的秃参，以及墨西哥湾的金刺参和地中海的野生海参了。选海参第一看产区，水域环境呢决定了海参的安全性。真正好的海参产区，除了以捕捞业为主的这个渔民以外呀，是禁止工业化企业入驻的。第二呢，就是要看年份了。吃海参啊，吃的主要是营养，就像人参、灵芝一样，年份越长呢，营养价值就越高，当然价格也就越贵了。一般而言啊，自然生长的海参至少是需要3年以上才能够成年的，而您在市面上看到的很便宜的海参可能就是一年生，是以人工养殖参为主，投料喂养一年就能出笼，虽然看着又大又肥，可吃起来肉质软散没有弹性，口感呢也没有海参特有的海参的生味儿，所以呢营养价值自然也就没有多少了。第三呢，还要看品级，由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行业的标准呢，对于我们的干海参的质量划分呢，主要分为特级、一级、二级还有三级。特级淡干海参的标准啊，蛋白质是要大于或等于 60%， 盐分呢则要小于或等于 12%。 而一级的淡干海参的标准呢，是蛋白质要大于或等于 55%， 盐分要小于或等于 20%。 可见啊，品级越高，含盐量就越低，蛋白质的含量是越高，所以呢建议大家尽量选择高品级的海参吃，这样才能做到实实在在的海参滋补。 谢谢行家的分享。确实咱们老百姓选海参呢，一定要先了解海参的出处，就像鲜芋仙的一级品野生海参一样，质检报告和包装上呢都是明确标识，产地是海参优生地之一的地中海，品级呢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一级品，是3年以上的成年体野生海参。场上的零售价格呢是1999一盒，而本档活动当中，凡是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立减1200块钱，现在只要799，而且呢，订购成功还有一只方便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但是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有朋友说啊，秋冬进补吃海参倒是不错，只是呢，这海参全家都能吃吗？您放心，海参呢属于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不仅全家都能吃，而且全家都能受益。孩子功课重，用脑多，爱人每天上班有点，下班没点儿，加班加点应酬是常事儿，那可以补充到海参当中丰富的精氨酸、赖氨酸以及谷氨酸，增加活力。父母呢在家料理家务、接送孩子也很辛苦，可以补充到海参的海参素、海参粘多糖和海参皂带等等。总之啊，您现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799块钱就能够给全家人补充到3个多月的野生海参，划算到每个月呢才200多块钱。抓紧时间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花799块钱，不仅可以订购到原价1999元的鲜芋

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杨松把那鸡胸脯挺得高高的，那菱角嘴撇着，把那双枣核钉的眼睛瞪得滴溜圆，笑么丝儿的瞅着曹操，心说：“曹丞相，您得给我个什么官职呢？”曹操冲着他是捻然一笑，刷，这脸儿就沉下来了。曹操那张脸往下这么一嘟噜，那可够十五人看半年的呀。就曹操那长相，黑眉细目，白面长须，这张脸往下这么一沉，杨松把脖子这么一沉呢，他就觉得这浑身上下唰，怎么了？汗毛孔全张开了，他好像感觉到有这么股子不祥之兆。只听曹丞相吩咐一声：“来呀，将杨松绑了！”捆绑手顾着吭咔吭哧，曹操手下的捆绑手一个个身高力大，那胳膊伸出来像房檩似的，拳头一攥像皮锤一样，手指头都跟棒槌差不多。一拧杨松这小胳膊，嘎吱那些子差点给拧折了。杨松那胳膊跟干柴棒似的，哪儿禁得住这一拧啊？啊，丞相，您这是何意？推出去斩首，把杨松推上市曹给斩了。这一斩杨松啊，不论是张鲁手下的文武，还是巴中的黎民百姓，是万人称快，人人拍掌啊。后人写诗叹杨松啊，说方贤卖主逞其功，积得金银总是空，家位荣华身受禄，令人千载笑杨松啊。杨松被斩是罪有应得呀，因为他是有奶便是娘，见钱眼就开，贪得无厌呐、啊，把贪赃受贿看成是个便宜事儿，便宜。受贿这东西大可以丧国，小可丧身呢、啊。古来多少奸臣都因为受贿而亡了国，最终自己也落得个家败人亡，骂名千载呀、啊。曹操今儿个能在巴中这儿杀了杨松，所以说这是杨松罪有应得呀。随之曹操把杨松的罪状这么一公布啊，甭说呀，巴中的百姓就连那张鲁都傻了。张鲁坐这儿一琢磨，哦，合着杨松是这么个人啊。哎呦，我说什么他听什么，我喜欢听什么他说什么呢？他这叫投其所好。哎呀，我怎么这么糊涂，用了这样的人呢？张鲁这后悔呀、啊，后悔管什么用？别看曹操人家都称他为奸雄，可是就在这一点上，曹操比张鲁高明得多。像杨松这样的小人呢、啊，根本不能用，不单不能用，还必须得除了，因为他恶性难改。曹操这一平定汉中啊，嚯、哦，声威又震起来了。曹丞相的声威是连着震呐、啊，连着啊。西凉平定了马超，那多大气派啊！现在又收了汉中，这地盘是越来越大呀。这一收汉中啊，把西蜀闹得好紧张啊。西蜀的黎民百姓都传开了，说了不得了。这位曹操曹丞相领雄兵几十万，战将上千员，要来取西蜀。其实没那么多兵将，不是传的吗？不单西蜀的百姓传， 就连汉中这一带也就都知道了，说曹操要进兵西蜀了。怎么回事呢？曹操手下这些文武也纷纷解劝呢、丞相，咱们得进兵啊，一鼓作气灭刘备吧。尤其是那大主簿司马懿单独找曹操谈谈，主公您可不能贻误战机呀、古人云，贵在乘时，时不可失也。曹操听到这儿笑了，哈、仲达所言极是啊。司马懿字仲达呀。曹操说你说的对，可有一样，人苦于不知足啊，得陇而忘蜀。这得陇忘蜀怎么回事啊？陇啊就是现在的甘肃，蜀就是现在的四川。曹操说的这句话呀，是借用刘秀的话说的。在这个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啊曾经对他手下大将陈鹏说过，说人苦于不知足，既得陇复忘蜀。得陇忘蜀这句成语就是从这儿来的呀。感情曹操有曹操的打算呢、曹操怎么想的呀？他心想，我不能再受赤壁之害了，上次因为在赤壁大战时候我败得那么惨，什么原因？主要是劳军远征啊，跑路途那么远，战线拉得那么长，今儿个我把人马带到汉中来了，要再一进西川，说不定啊有二次赤壁之险，这是一啊。其次呢，曹操有后顾之忧啊，我光是这么长驱直入了，我知道那孙权什么时候起兵去打我的许昌，攻我的合肥呀、曹操一直担着这个心呢、再有一层呢，曹操深知孔明啊。孔明当初出事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况？他保刘备，刘备兵不满千，将不过关张赵云，就是在那样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火烧新野，火烧博望，几把火烧得我蒙灯转向。要知道当时刘备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啊。现在怎么回事啊？他把西川得过来了，西川41州啊。再说曹操熟读兵书战策，天文地理什么他不明白，西川这地方是易守难攻啊。我真的要进兵太急喽，这不是等于逼着人家孙刘两家继续联合吗？我一打急了，刘备肯定得求助于江东，他得许给孙权好处，孙权得了好处之后他就得打我，我回顾孙权，刘备就抄了我的后路了。为此曹操想的很多，他不是说得了陇他不忘蜀，他非常想着忘蜀，但是心里想，嘴里他不那么说呀，他不急于进兵，在汉中这儿来个按兵不动。虽然不动，曹操也不放心，立刻修下一封急书，派专人快马送往合肥。曹操特地挑选了一位精明强干的人到合肥去下书，这封书信就是写给大将张辽的。曹操为什么给张辽写封信去？这里头有两个原因，一是孙权如果真的举兵攻合肥啊，曹操回不去，就是说来不及啊。第二呢，张辽镇守着合肥，曹操给他派了两员副将，一个是李典，一个是乐进，这都是曹操的心腹大将。但是曹操知道李典乐进呢、和这个张辽不和，这两军打仗啊就怕将帅不和，为此曹操是十分担心呢、他才特意挑选了护军薛悌 去给张辽送这封信。曹丞相不愧是曹丞相，那是真有两下子，略事如箭呢。他把信刚送到合肥，人家东吴孙权就起了兵了，他亲率十万人马攻打合肥。这怎么回事？孙刘两家又联合了。曹操得了汉中，取了川东之后，是西蜀大震呢，都惊慌了，特别是老百姓，谣言四起，说曹操要进西川了。刘备听了也十分紧张，他赶忙啊找诸葛亮，哎呀，军师，这不得了啊，曹操来势汹汹啊，到汉中没费吹灰之力就把张鲁给降了，把汉中给得过去了，眼看要进兵西川，我们可怎么办呢？曹操一攻西川，咱把西川丢了，他再把归途给咱们掐断，荆襄咱都回不去了。先生您可得快想个办法呀。诸葛亮稳如泰山，冲着刘备笑了笑，摆了摆手，主公不必如此吃惊，曹操来不了。怎见得呢？我说曹操现在他是举棋不定，曹操不是不想得陇望蜀，可现在这个人呢也很谨慎了，他不像那次了，统帅83万人马诈称百万兵取江东，曹操不干那种傻事了，劳师远征，再说他后顾有忧，他这么长驱直入啊，如果孙权要举兵发他的合肥取他的许昌呢，曹操回兵都来不及，为此啊他现在又思进又思退，正在汉中那地方拿不定主意呢。咱要想不让曹操进西川那极容易啊，现在咱们就可以给孙权写一封书信，隔给他三郡，把那仨地方还给他，让孙权出兵打合肥，曹操自然就回兵，他就来不了西川了。哎呀，刘备一听拍掌大笑，军师啊，您真是断事如神呐、啊！诸葛亮啊，算把曹操给琢磨透了，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刘备想了想，哎，军师，上回咱们许个孙权三郡可没给人家，这回他能信吗？哎，比一时此一时啊，上回不给和这回真给，这都是根据需要啊。哦，刘备一想，这可真高啊，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行了，就这么地吧，可得找个能说会道的人去，谁呀？就让伊姬先生去吧。把伊姬请来交代了一番，告诉伊姬，你先到荆州告诉关羽将军一声，再去江东，这得先打招呼了。伊姬收拾了收拾，带着礼物，拿着这三郡图离开了西川，就回到荆州来了。见关羽一说，关羽是点头答应。这回关羽怎么这么痛快？那是人家自己人呐，伊姬那是刘备的心腹之臣呢，到这儿来当然一说关羽信了，你诸葛子瑜诸葛瑾算干什么的呀？虽然拿着刘备的亲笔信那也不行啊，所以才引出了一场单刀赴会、啊、这次就跟那个大不同了。伊姬先生在这会儿休整了一下，离开荆州到江东抹灵啊，来见孙权。孙权这么一听干什么？哦，西川派人来了，又跟我耍什么花招来了？叫来问问。见面一看，孙权沉着个脸，满脸不高兴。一击把来意一说，孙权一听，是真的吗？都把人糊弄怕了。嗨，这么大事哪能开玩笑呢？再说了，诸葛子瑜先生上次啊回到成都去，是我家军师不在，要在呀、啊、那地方就割给您了，这回我把图带来了您看看。孙权一把把江夏长沙贵阳这三郡图拿过来，说什么也不撒手了，怕这图长翅膀飞了。这条件很简单呢、啊、就是交三郡让我出兵打合肥，不是就这么档子事吗？对了， 哦，孙权点了点头啊，说这样吧，一级先生先请到馆驿去歇息歇息，容我三思，让我好好想想。一级跟孙权告辞了，孙权马上把众文武全请来了，把这事情这么一说，说诸葛亮这是什么意思？他手下的谋士张昭这么一听，嗨，主公啊，这不是明摆着吗？因为曹操定了汉中，收了张鲁，取了川东，得陇望蜀啊，他有意进兵西川，西蜀吃紧，刘备诸葛亮才给咱们来这么封信，隔环三郡。原来他怎么不给咱们呢？干嘛来个虚晃一枪？如果说那回是诈呀，这回可是真的了。哎呀，子布啊，这么说你说咱们出不出兵啊？主公，应该出兵，这是个一举两得的事情啊。就是诸葛亮不给咱们来这封信，我们还想劝主公您去打合肥呢，因为曹操远征汉中，他想回兵来接应合肥都来不及。正好诸葛亮来这么封信，咱们送他一个顺水人情。我听说合肥这地方人马还不多，大概不足一万，只有张辽在那儿镇守，主公您要打的话，您可以多带些人马，一举就把合肥攻下来。要是顺利的话，主公您就长驱直入，兵进许昌了。即便进不了许昌，咱们得过合肥来，这不还有三郡呢吗？要不然诸葛亮凭什么把这三郡隔给咱们？咱们白捡着仨地方。不过有一样，您还得把一机找来，跟他说一说，还得跟他要个条件。什么条件？就说我们把合肥给你打了，你光给我们这么仨地方不行，荆襄九郡你都得给我们，要不然呢我们不起兵。看他说什么，如果他要答应了，您立刻就可以发兵。嗯，孙权点头啊，就依子布之计。孙权又把一机找来了，跟一机先生一说，说你光给我们这么仨地方不行，你得把这荆襄九郡都还给我们，因为这地方当初你们跟我们借的，你们主公说了不算。一机早有准备了，不是一机先生准备的，是诸葛亮吩咐的。嗨，我说孙将军，这事儿还用您说吗？其实啊，那次诸葛子瑜到西川，我们就想把这荆襄九郡还了。因为什么没还呢？因为当时啊，我们没取过川东和汉中来。现在如果您要是出兵一打合肥，曹操一回兵，我家主公就可以定川东取汉中，取了之后，我听我主公说了，立刻把二军侯关羽将军调回汉中镇守，我们就把这荆襄九郡都给您倒出来，那不带错的。我家主公和我家军师那是信义素著啊，将军别人不了解，您还不知道吗？孙权瞪着俩大眼睛瞅着一机呀，心说你们这些人说话都有准没准，他答应的真痛快啊。嗨，有准没准啊，我先把地方拿过来再说吧。好，一机先生，请你赶快回西川，回复你家主公刘备，我立刻起兵。多谢将军。一机先生这使臣呐，嗨，当得真漂亮，痛痛快快的到这儿，没费多的事儿，收拾收拾人家回去给送信儿去了。孙权这儿就忙开喽，忙什么呢？他先把鲁肃找来，告诉鲁子敬赶快收三郡，这仨地方得拿过来啊。不行，夜长梦多呀，诸葛亮的心眼太多，如果您不拿过来本一下，他一变脸，这地方他又不给了，我怎么办呢？我所以得先把这地方拿过来，这孙权心里就踏实了。张昭催促孙权赶快进兵，是兵贵神速啊，不能耽误，等曹操一回兵，那咱们这合肥就打不了了。 孙权心说，我不用你催，子布我知道，现在我已经把众家将军给招回来了。他派甘宁、吕蒙为先锋，蒋钦、潘璋为后卫，由孙权亲自带领徐盛、董希、陈武、周泰为中军的，派凌统为总接营，领水汉两路人马10万大军，浩浩荡荡直取合肥啊。先锋官吕蒙给孙权出了个主意，说是主公啊，您要打合肥必须先取宛城啊，宛城乃江北重镇，这地方可了不得，土地肥沃，每年打的粮食特别多，可以说那是曹操一个重要的产粮区，咱要把这地方得过来，粮草咱们不愁了，这还是其次呢，更主要的那是给合肥很大的威胁。如果把宛城拿过来，合肥咱们就等于取过来一半了。这宛城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安徽潜山呢。孙权一听，对呀，吕蒙将军言之有理，你们立刻进兵宛城。谁在宛城那儿镇守呢？庐江太守朱光。朱光听见消息了，说是孙权亲自领兵10万要打合肥，先取宛城，我怎么办呢？朱光一方面写书信送往合肥交给张辽告急呀，让他赶快派兵增援，另一方面自己是城门紧闭，免战高悬，说什么我也不跟你孙权打，我也打不过你，等张辽将军来了咱们再见分晓。吕蒙、甘宁把人马带到宛城前干骂战呢，没人出来打。二位将军这么一商量，咱们怎么办呢？你这甘宁啊，干脆咱们就在城外头给他堆土山呢，把这土山堆得跟那城墙一边高，咱们不就可以攻了吗？这个办法要不行，咱们就挖地道，把地道一直挖到城里去，这就叫一上一下呀，哪个为上啊？吕蒙听到这会儿想了想，甘宁将军，这两个办法都不行，怎么回事呢？太费工时啊。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你说这个鬼没人信不是？ 嗯， 还不能完全这么说。 怎么？ 还是有的人他信这套。 哦，还有人信？ 哎，有的人就怕鬼。 哦，怕鬼 啊。有的人你看他走黑道他害怕，他就唱，哎， 害怕怎么还唱啊？ 为壮胆子。 哦，拿着唱啊，壮胆子。 哎，在这路唱啊也成不了艺术家。 嗯， 他因为什么呢？他唱出来怎么也不是味儿。 哦， 走黑道啊，一看没灯， 嗯， 接着就害怕。 嗯， 这又没灯啊， 这是干什么呢？ 拿手啊直这么霍了。 干嘛？ 恐怕有鬼拉住他呀。你想这唱出来能好听吗？ 啊，这还要唱？ 要唱 啊。 嗯，壮胆子吗？ 杨云辉做公园，前面有人吗？有人说话，要不然我拿砖头砍你啊。 他这么一嚷啊， 嗯， 民警过来了。 哦， 怎么回事啊？可了不得，有鬼了。 这话都说不利索了。 有鬼？ 嗯。 什么样？这西高桥挺高高，站那儿直晃悠。这民警现在奇怪啊。 是啊。 哪有这事？ 嗯。 拿手电一照。 嗯。 你看看是什么？ 嗯。 他一看，他也乐了。 嗯。 哎呦， 什么呀？ 电线杆子。 这点胆子。 啊。这个爱唱的人呢？ 啊。 有的唱得好。 那是。 啊。业余演员。 那是他爱好啊。 爱好艺术。 哎。 真能唱好了。 是啊。 可是分什么时候唱？ 啊。 业余演员就得在业余时间研究。 当然了。 你在工作时间不能唱， 那不能唱， 一边工作一边唱， 那好吗？ 工作准出毛病， 那分散精神呢？ 啊，还有的人太爱唱了， 哦， 见什么唱什么， 什么？ 这种叫什么？戏迷， 戏迷呀！ 啊， 哎，你他只要入了迷，那唱的还好呢。 那也不见得 啊，怎么 入了迷就能唱好了 啊？ 你看过人家专业演员在马路上唱吗？ 嗯，没看见过。 还是吗？ 嗯， 人家唱哪出学哪出啊，一出一出的唱啊。 那是 啊，唱戏词啊。 那么 戏迷不是这样？ 戏迷怎么样？ 他是生活呀。 嗯， 生活戏剧化。 哎呦， 他平常的生活都是戏。 是啊。 那咱们要见面说话吧。 嗯。 哦，关先生， 哎， 好久没见啊。 怎么了？ 身体好？ 还好。 没事到我那玩去。 好好好。 好， 哎， 再见。 再见。 是这样吧？ 是啊。 戏迷就不是了。 他怎么样？ 他冲你唱。 啊， 是这样 啊，顾先生，一向为会别来无恙啊。 嗯， 少陪了， 这好吗？ 走了， 神经病啊！ 就是戏迷，我们街坊住着一家 哦， 老夫妻两个都戏迷， 老夫妻俩都是戏迷 啊，整天老唱。 哎呦呵， 有时候我们回去很晚， 嗯。 十二点多了，一听他那还没散戏呢。 哦， 早晨起来，我们刚起来，他那又开台了。 好嘛，要接上了 啊。 嗯， 见什么唱什么， 也是生活戏剧化。 哎，有一天早晨起来， 嗯， 我端着脸盆， 哦， 我说放点水洗脸吧。 是了， 澡堂窗户外头一听啊， 嗯， 唱上了。 唱的是什么戏啊？ 什么戏啊？ 嗯， 商量吃饭。 啊，商量吃饭也唱。 哎。老夫妻那称呼都特别， 怎么称呼？ 老头管老婆叫妈妈， 妈妈； 老婆管老头叫姥姥。 这我这什么辈儿啊？这 戏词儿啊。 嗯， 老头说了：“ 啊，妈妈，非礼你我儿老吃什么饭呐？” 老太太说了：“ 啊，姥姥，你我儿老吃炸酱捞面吧。” 这好。炸酱捞面，你这吃还唱干什么？ 是啊，这干嘛那么嚷啊？ 对呀、 啊，老头说了，拿来，拿钱来，我去买面呢。 嗯， 这钱嘛，惭、 嗯 啊、愧呀、啊，我 惭、愧是什么？ 就是没钱 哦，没钱呐、啊。 老头一听难过了， 哦， 不好了。 什么叫起板来了？ 我一想，我先别放水去了，我听戏吧。 嗯， 什么戏我都听过，唯独这炸酱面没听过。 这特别嘛？ 哎，真唱起来了。 哦，什么词儿？ 据说要吃炸酱面，怎奈手中无有钱，阎王抓。 哪儿？我把脸盆掉地下了。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几杯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九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箴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嗯， 李老师， 哎， 咱们在上档节目中呢讲到了这个养生， 哎， 尤其您呢对养生又做了新的剖析， 这是又悟出点新的这个体会跟大家分享吧。 也就是说养生当生理讲，要顺着这个生理方面的要求我们应该怎样去做。而且您在那个上档节目中呢提到了结合肺的宣发功能，它的宣发的目的呢就是达到一个内外通。用什么方法能达到内外通呢？您提到了这个泡脚，还提到了运动，还提到了这个拔罐，而且给大家重点提到的是刮痧。 没错。 实际上呢我们还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按摩的方法。 我们应该把它呢都进行汇总。 嗯，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到了秋季养肺，要把我们所有的这些方法，有效的方法，简便的方法，我们都应该呢做一个收集，是吧？梳理，看看呢，哎，你善于用什么，你适合用什么？ 对， 哎，都把它有机的结合起来，是不是？ 而且李老师在昨天还提到了，在做这些方法的时候，让大家达到了一个什么目的，给大家做了一些提示，比如说，泡脚和运动的时候，需要达到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呢，就是你做了。不仅仅做着是不行，你必须呢 要达标， 做到位，达标，要掌握一个度， 对， 是吧？这个度呢，是什么度呢？什么程度呢？似出汗不出汗， 也就是说微微出汗。 哎，是的，这个就知道了，你内外通了。但是注意啊，特别是这个季节，微微出汗的时候，这毛孔打开了，注意防风防寒。别再去受凉了。 昨天提了这么多呢，今天呢我想请咱们的李老师，从饮食方面怎么去帮助肺的宣发功能。 通过用饮食的方法，有把这些方法呢纳入我们的生活化，这个更加方便了。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这些蔬菜里边就有香菜。 哦，香菜也是发散的。 没错，这个香菜呢是就解表。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做菜的时候，做汤的时候要放些香菜，帮助肺的宣发功能。 对，这是一个。 还有。 对，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生姜。 哦， 你比如说又受风寒了，然后我们呢 冲一杯姜水。 哎， 姜糖水 可以冲，是吧？特别是天气比较凉了，不要呢从外边进来就吃，这个很容易压住凉气，特别年轻人消化的比较快，再加上外边运动量比较大，进门就不管冷热，是吧？拿起来就是吃一会儿，肚疼了，用着打嗝了，知道压住凉气了，来喝一口 生姜水。 这是一个。另外它的方法做的呢，还有一个可以做汤。 对 啊，你比如说这做汤的时候呢，我们切上个三片，然后白水煮，煮完了以后，这个我们可以下菜啊，西红柿汤啊，我们也可以下面汤啊，面片啊都可以。这个香菜我们要注意火不能大了，它得呢关了火以后，或者有的直接搁碗里盛汤这样的。 也就是说香菜生着吃的发散功能 对 要比熟着吃要好。 如果火大了以后 这个药性已经就挥发没了。 明白了， 是吧？ 一般的情况下，大家在做汤的时候，这个放香菜都是熟了之后才放，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火不要大了。这是啊，我们说了两种，一个是香菜，一个生姜。那么除了这个呢？ 还有吗？ 哎，还有，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葱。这个葱呢，它一方面它有发散、去寒的作用，还有一方面呢，助阳的作用。 那洋葱有这个作用？ 大约它都有挥发嘛，洋葱也有。我们说的呢，主要是什么？大葱，特别是那个葱白儿。 就是葱白的效果要比葱叶要好。 哎，对，效果要好一些。这个过去啊，可能老太太们都知道，有个呢做面汤倒炝锅。 是的。 记得这个词儿吧？ 对。 可能现在人们不清楚了，什么叫倒炝锅？白水煮面，最后呢把这个葱啊切成末以后，搁上香油，啊，香油起到运肺。你看，有时候蕴藏在老百姓的一些饮食的方法里边呢，都蕴含着科学。吃生葱辣蒜容易呢有人嗓子疼，他用的香油呢蕴来抵消来避免因燥发生的肝呢嗓子疼啊，是啊，挺有科学性。 这就是您讲的要琢着点儿， 来琢牵制着不让那个葱呢对身体不良的这个作用给它消除到最低点。 是的。 而发挥着呢它那个发散呢、去寒呢、助阳呢，这个优势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呢说了两条，那么说呢，有关这个用饮食的方法，这个呢是最简单啊、最方便。但是我们是不是有这个意识？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还有一个，这个我们今天呢，姚老师说能不能讲的再细一点儿？一直要求这个细，我想。到了秋季养肺啊，肺是焦脏，很容易感受啊一些风寒，确实是临床上的常见的一些现象，容易给我们身体造成啊一些疾病啊一些不适。除了我们讲的这个方法之外，我也给大家再奉献一个平常用的一个偏方吧。 那太好了，李老师，那您说说看。 这个在临床上啊用的也比较多，我们一定啊要掌握一个长度。你比如说我刚刚说的啊，用饮食的方法啊，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防范。你比如说啊，我们用啊运动的方法是吧，用泡脚的方法，这叫保健。说我们有了一些症状了，哎，我们可以用拔罐的方法、刮痧的方法， 就是达到调理。 哎，对，你说不小心我们再重一点啊，大家注意啊，它都是有层次的。 是的。 发现了吧？ 您讲的非常的有层次。 有层次。说我坏了，说的那些方法我没时间做，或者我没做，没坚持做，或者没做好，发烧了怎么办？ 对。 是不是？你这些方法有了，但是一旦就是没有防范到位， 还是不小心 来出现了发烧了、怕冷了，这怎么办？这个我们可以用一些，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这就是呢民间用的小偏方啊，也叫验方吧。这个呢特别是对儿童，你看我们的健康啊不仅仅要关注我们一些是吧老年朋友，老年朋友听得多，是不是？因为呢他们年老体弱啊，一些疾病失去了健康，他就渴望得到健康。 对， 所以他就想办法学 寻求一些个养生保健的方法和知识。 实际上我们的健康要从小要关注各个年龄阶段的人啊，你比如说我刚说的感冒发烧，这一老一小，小孩呢他这个还没成熟，是吧？还没成熟啊，各种功能呢还是相对的比较弱一些，不小心那么说感冒发烧了，来个小验方到厨房就能够办了， 简单 啊。实际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是吧？我们也做一个提示吧。 对， 是吧？这些简单的方法还没有痛苦，小孩呢还特别容易接受， 是 是吧？说了那么半天究竟是什么呀？大家着急了，厨房里都在了。一个就是我们刚说的一个葱白三寸，还有呢我们刚说的这个生姜，来个枣辣的一块吧，把这两个搁在捣蒜罐里，然后呢腌上点咸盐，把它捣成什么状？捣成泥状，完了以后呢用两层的纱布 把它呢包裹，包裹以后我们呢蘸点酒，然后呢开始就搓，搓什么呢？前胸后背，手心脚心，搓完以后让孩子呢喝点水，喝了水躺下，微微呢也是还是那句话，微微出点汗，第二天这感冒怎么样？ 就好了。 就好了。 嗯、 这个运用的太比较广泛了，人都说呀、啊、这方法好。现在有些年轻家长不知道，孩子一感冒发烧，弄孩子干什么了？发烧，你赶紧给我们输点液呀、啊！发烧了。实际上呢，在咱们中医啊，先这热你把它发出去，这个你不需要这么把它镇下去。 有更简单的方法，还是用这个简单的，而且没有这个任何这个风险的哈。 嗯，这个例子呢，不仅是在我们在老百姓啊流传的比较广，是吧？我在全国各地也宣传这个方法，其中有一个东北的啊，到了深圳啊，去到深圳干什么去了？啊，看他女儿。啊，最后他去那几天，他女儿回来得听板。你天天就这样的工作呀？那么长时间，他说不是，最近我们老板感冒发烧，是吧？又是输液，又是什么，又是吃药，老看病，他也盯不上，是吧？我给他呢打理打理。哦，他感冒发烧啊，你早说呀，说我给他治治，他简单极了。他东北啊带的这个酒，然后呢到市场花8毛钱呢买了一根葱，然后弄完了告诉他这些方法。哎，就告诉他你怎么操作，怎么用，结果这老板呢，这个呢，当天晚上搓完，第二天上班了， 效果就这么快。 啊、嗯，一般呢，我们临床啊，都是主要用于小孩儿，实际上呢，我们用这个，他把它表出来，他还发什么烧啊？ 也就是助于这个发散。 你看看， 嗯，有助于这个发散的功能。 前几档节目咱们说的什么？说的就是肺的宣发功能。 对。 说你在养生保健，在康复疾病，你还得按照我们的生理，是不是 这方面的要求，帮助他来完成这个。 所以我有两句话：第一，要顺其自然，自然中努力。我们做的工作就是把我们身体的生理的功能，你按照这个规律来去做，这就是自然的，这就是绿色的， 对， 是不是？而且呢，它没有痛苦，它对身体不产生任何的 毒副作用。 毒副作用。好了。好了以后告诉他女儿了，说有机会啊，你回家告诉你父母去啊，我要请他们。那一个多星期啊，又输液又打针，他也没好。没想到这个 一次就好了， 一次然后就好了。这个呢，我们也告诉大家啊，在这个春秋两季啊，这多发病特别容易啊，这个气候的原因，我们就说了，气候啊一冷一热呀，啊一热一凉啊，室内室外啊，早晚呢、啊、很容易。这个受点风啊，着点凉，或者内里啊吃的有点火呀、啊，能量少了等等原因吧， 就是很容易感冒发烧。 没错、 嗯、 这样呢我们给大家多介绍点。 是， 今天呢我们又结合着讲这个肺的宣发功能，实际上我们这个验方就是帮助我们身体这个宣发，肺的宣发受到什么了？紊乱了，不正常了。 对， 那我们做这工作呢，就帮助我们这肺啊达到一个宣发的正常、 嗯、 结果才好了。那么 做李老师，我就在想、嗯、有些人的感冒和发烧就是体内的内热没有表出来。 对， 我们有助于把它表出来了，用这个方法正好就能达到了、 嗯、 所以说这个方子非常的好。 不错，实际上我们平常呢就是用运动的方法，经常运动，生命在于运动嘛。 对， 这是我们特别提倡的。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你比如说有时候运动你还得结合实际啊，你比如天一凉啊，随着这秋天啊，马上这现在是晚秋了，晚秋是什么时间？晚秋就是过渡到冬天的这个阶段啊，所以有些呢年老体弱人他没法出去运动去了，所以怎么办呢？ 在家里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运动。 哎，我用家里的，比如说家里的十九步操啊， 对， 手指操啊， 嗯， 啊，亲情按摩法，还有揽功啊。另外觉得凉的时候，特别是外边凉了，暖气还没送，青黄不接的时候，这时候最凉。这时候你就可以用泡脚，通过外动促进内，哎，血液一循环了，它就发热了，一发热了人就舒服了。有的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冷，热胀冷缩呀，热胀冷缩呀，它缩。 背在那儿也不动 了，缩它就不动，不动它凉了它就加衣服。实际上这个衣服啊，告诉大家，它只是保温，它不会发热的，是不是这意思？说你没有热，那它保什么温呢？啊，你又动呢，一动促进血液循环， 还是调动体内的这个气血让它活起来。 所以呢，生命在于运动。在这时候，我们再一次，在这个季节啊，提示了一个通过运动的方法来去呢。来去干什么？来去呢，才能够起到宣发的作用，是不是？ 来去有助于这个宣发的功能。 哎，对对对，这个基本上啊，这个我们就把这个啊肺的两大功能啊结合。什么叫养生啊？你必须说到根上，就是人的生理。讲到秋季养肺，你就肺的生理功能就是宣发。啊，我们结合这个宣发，我们讲的内容可讲的太多太细了， 就是应该讲这么细，应该正好和这个季节吻合的时候给大家做一些这方面的提示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哎，那有关宣发的问题，你突然在屋里啊一热啊，然后出去一凉，这时候呢我们还要搞一些预防，比如说按揉鼻子两旁的迎香穴，是不是啊？ 对， 还有呢，搓搓脖子，提到了，这个风寒最容易从我们脖子后边受风啊，这我们都提了，用那食指啊，干梳头啊，做做扩胸运动啊，增加心肺的功能啊。 也就是说，这时候要结合做咱们的这个五步操。 五步操，对，一句话就五步操，在这时候，它去调节你这个机体， 调动你的气血。 是，然后呢增强你抗风寒的能力。所以提到这个，有的人呢反其道而行之，这个我们也说说结合这个季节我们出现的一些它不是在养生， 它是在伤生的这一些问题吧。 我说说这个啊， 嗯， 这是常见的。我为什么要提这个？这个危害性特别大。什么呢？到了这个季节早晨洗头，洗头完之后就出去，这个是我们发现很多年轻人在干的事情。 是的， 是，这个是非常不好。我们正好和我们相反，我们让促进用干梳头，促进头皮的发热，促进它的新陈代谢，增强呢它的抗风寒的能力。你结果呢，大早晨洗头，洗完头之后还没干，还没吹，我们就发现还有这样的人， 有很多这样的年轻人， 是不是？还没吹，外边一风，将来就落个什么？ 头皮疼， 头皮疼，或者呢再深点头疼。这些我们一方面我们告诉大家是吧，什么叫养生，怎么去养生啊，另外告诉大家千万不要伤生， 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 是吧？你看还有我们提到这个秋季是吧，养生我们要谈的啊，为什么要醒了以后我们首先要做五步操。那现在呢有些年轻人起来以后晚上睡得很晚，早晨呢掐着点起，是不是？我们也从年轻时候过过啊，也算是检讨吧，也算是自己的一些教训和大家呢能叫分享吗？就是我们过去啊也是是吧，走了一些不该走的路啊，在这方面也进入过误区啊。我们想用我们的亲身经历啊和现在一些呢年轻朋友吧不清楚啊，实际上我们这些老年人呢也在嘱咐这些儿女，但是他们不听。为什么不听？自视于有健康的资本，就体质好啊，说白了傻小子睡凉炕啊，全凭火力壮。 所以呢他就不太珍惜。那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提醒大家，天气凉了，在这时候我们怎么样身体啊，让它有一个平稳的过渡。那这个平稳这个字儿大家特别注意啊，你比如我们早起一会儿，把气血呢活动开，活动开了以后啊，把我们身体的气血调动起来啊，实际上就告诉大家，哎，注意注意啊，各部门各器官各组织马上咱们就要出去了，是吧，都机灵点啊，啊，都活跃起来，别小心受风受寒，实际上不就是这意思吗？ 是 啊，咱就有点拟人化了。那这时候你再出去，他容易受风受寒邪吗？ 那肯定就不容易了，因为他警惕了。 所以外边这风也好寒也好，为什么称为他邪？他治病为邪，他不治病就不为邪啊。这点上我们老说风邪啊寒邪啊，实际上我们把这个观念把这个要说清楚，什么叫邪，别见风就是风邪，那就错了。治病的风，治病的邪，不造成病它不能成为风邪。 是 啊，它不在风大风小啊。有的人啊，在被窝里他就感冒了，你说在屋里他没风，在被窝里更没风，他一翻身就那么翻身带来一点的风，怎么样他都感冒，你想一想，这也算风邪啊。所以他也 是对谁而言了。 是的、所以啊，我们结合着养生，首先不伤身，结合着这个问题啊，我们也说一说一些我们常见的容易我们的生活习惯呢，其实一个饮食不科学，生活不规律啊，啊，我们谈的特别提醒的年轻朋友的一些做法，是吧？甭看年轻时候你有体力，是吧？你有免疫力，你正气足，但是这个疾病就日积月累啊。这年轻时候啊，你欠得在，到老的时候怎么办？ 你一定要还， 你一定要还。这个还是怎么？他给你做积累，不是说你欠多少还多少，有时候呢，他需要付出利息的。有的付了利息都还不清的， 他要翻倍， 他利滚利啊。 嗯， 是啊，这又说经济了。实际上情况我们用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和恰当，所以在你有实力的时候更要珍惜我们的健康。所以结合这个呢，啊，秋天嘛，天凉了早晨洗头，这个习惯不好， 一定要改， 一定要改，是吧？你一定要晚上洗，白天你洗完之后你跟手倒点你就出去，是不是？这是一个。二个要早起，早起以后，一个是呢我们要做五步操，把气血活动开了，另外还要嘱咐，以后天气凉了一定要吃早点， 一定要给身体积蓄能量。 哎，对啊，所以这方面都是容易伤身。你说我为什么谈这个，他你这个吃早点和你这肺有什么关系啊？怎么你不讲秋季养肺吗？ 那跟吃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所以说我们把这些了解了，了解什么呀？它跟肺有关系，你不吃你哪有那能量啊，哪有那营养啊。你比如我们谈到了早点应该按照我们那个十二经循行，五点到七点应该接大病，因为开大肠经 排毒时候， 对啊， 嗯， 是吧？然后七点呢到九点应该吃早点呢，是吧？你不吃早点的时候，你七点我们应该七点半是最好啊，那到九点啊，到十一点，你因为没吃早点，你会出现心慌，是不是？你会出现心慌啊，你会出现全身无力啊，啊，有时候还出汗，是不是这样？ 对， 就是说你免疫力低了，免疫力低了就容易正气不足，感受外邪。你看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所以说中医啊是一个整体观念，所以我们很多人得病，一个就是饮食的不科学，生活的不规律。还有呢就是不良的嗜好 疼的 造成。所以我们谈到了养生必须把这个搞清楚，不是说一到秋天大家要肺喜燥，肺啊恶燥啊喜悦，这就是秋季养生了，那你又理解的太是不是？它是一个整体，所以从这方面我们要全面的来理解。所以一般人家没有资格谈养生，说你先首先要做了不伤身。什么叫伤身啊养生啊？实际上姚老师咱们上档节目和大家说的特别真真切切，那就是一定要知道你自己身体的生理规律， 要顺着生理的规律去做，就达到了养生保健的目的。 对了，这句话